喂，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恭喜发财， 有一种啊久别重逢嘅感觉啊，呢个系 阿何生，恭喜发财，喂， 恭喜发财，恭喜发财啊， 咁啊，你嗰边点啊？ 我呢边仲系呢一个呢个朝头早啊。即系初六开工大吉朝头早啊！你哋又应该过咗啦，个吉时系嘛已经？ 哦，我哋唔知系几时系吉时啊？ 好似油台罗盘在心间有提过下嘅，好似我唔记咗几时啦。 系咁啊，老好，喂你嘅嗱，我哋嘅啲新年点样过就讲晒啦。你新年点过啊？ 有品唔系嘛？ 梗系啦，都要问下嘅，循例啲问下啦。 系啊，今年都系如常地冇惊喜啦，都系啦，啲小朋友就咁过嚟就攞利是啦，同埋叫我电子支付啊， 哦系啊， 即系恭喜说系啊，恭喜说话都冇啊，啲 A B C 而家， 哦，即系直情点样电子支付法啊？ 哦，佢咪咩咯？攞拎个电话出嚟，跟住着个 app 咁样，你过嚟嘟啦咁样咯， 哦，真系咁样噶，就佢 set 佢 set 银码。 佢要求银码添啊！ 哦，咁样啊，咁又咁你有冇俾啊？ 梗系有俾啦， 我都系要俾嘅， 系啊，冇错系啊。 哦，咁算啦，都过咗个年啦吓 ，OK， 好啦，好 哦，我都有谂呢个问题，因为今年就都大家知道啦，小弟坐高铁咧就 一家一个 就翻内地探婆婆啦。我有一刻谂过啊，其实即系中风呢个纸币啊，定系？电子利是派俾啲亲戚咧，咁样。 咁你翻内地，你系封纸币定系咩？ 我最尾都系决定封翻纸币嘅。 你揾得到啊？ 我有揾得到纸币， 即系全部100蚊。 有啲亲戚帮手，系啦，咁啊提早即系揿咗啲钱，咁同佢唱翻咁样，就仲系一对一唱翻添啊。 咁啊， 咁跟住之后，咁然后就即系我都系决定封纸币，因为咧即系去到临急临忙先至去搞嗰啲即系电子支付工具喺内地嗰啲咧，即系嗰啲好微封信啊，或者嗰啲有个支付嘅簿嗰啲咧，咁我一路都冇搞到，咁所以即系唔识开通咧，就转账就比较麻烦，咁所以。决定都系封翻现兜兜嘅钞票，好似感觉实在啲。 系啊，因为嗱，其实咧喺呢边大嘅小朋友咧，我都系思考呢个问题。喺佢哋个思想上边，会唔会谂到就系、是、啊？点解我哋即系农历年，即系佢应该咁讲啊？佢应该唔系太在意。即系我今年咧系喺屋企冇主动过去隔篱屋咧，就同啲小朋友讲恭喜发财。 系， 亦都冇话俾佢听个信息，就系咧农历年 系要拜年嘅。 总之你见。系啦，系冇我冇完全冇，咁啊，因为都过往即系大家都识咗咁多年啦，系咪先？咁如果你过到嚟，咁我屋企又已经系有晒布置啦，又有碌有树，系咪啊？ 系嘛？ 跟住我屋企又有个即系新年嘅摆设，其实行埋去行过路过，一定系感受到一啲即系我哋中国人过农历年嘅气氛，唔多唔少都有嘅。 系 佢哋中间系冇完全冇提及过，即系恭喜说话或者主动敲个玻璃门咁样，跟住咧我开门俾佢，跟住佢恭喜我咁，冇完全冇喎。 唔系，我哋翻嚟电台，我哋翻嚟电台，我同刘生咧都系主动去派人利是嘅，即系依世嘅唔识做啊，即系骚动音乐嗰啲波城，我哋要主动系喂波城嚟， 嗱出年冇派啦， 系啊， 出年你哋啦， 听唔听到啊波城嗰啲啊， 啊系， 我哋做得好足， 我本来谂住啊一哥唔派我就唔派噶嘛，因为一哥都派，我又唔，唉扮下要啲银码出嚟啦，系咪先？ 唔系，但系咧嗱，即系我哋农历年就主动派利是啦，即系叫做利利是是咁样啦，但我就喺度我思考，我未问佢哋嘅就系。啊，究竟佢哋会唔会有一种嘅疑问，就系、是、啊，点解中国人有一个嘅节日，每年佢又唔知几时啦，因为佢又唔会事前嗰个庆祝噶嘛，又或者帮手布置啊之类嗰啲噶嘛，即系甚至嗰个开年饭、团年饭，佢冇呢个概念噶嘛。 系啊， 咁但系点解每年啊 uncle 又会自动自觉咁样拎住一包，拎住一啲红色嘅嘢，红色嘅嘢添，我形容话佢都唔知咩叫利是添，咁啊包住，咁啊跟住咧，就入边有啲钱。 系， 咁嗰啲钱咧就可以满足到佢可能一啲购物欲咁样。 啊， 咁但系我谂紧喺度西方嘅一啲节日咧，又冇呢一样嘢嘅。 哦，咁呢个系唔同嘅。咁你即系你圣诞快乐，你唔会恭喜发财噶嘛？即系你知中国人又比较中意发财啦，系咪先？又要六合彩啊，又一注独中啊嗰啲啦。咁但即系呢个概念上系唔同嘅。我哋全部公害人嘅说话都接近系同钱有关噶嘛？ 大吉大利啊！ 大吉大利啊！横财就手啊！升官发财啊！即系全部都系呢啲同钱有关噶嘛？咁我又觉得呢、這个大家嘅价值观有啲唔同。我反而阿老可咁讲咧，我系有少少真，我都有认同阿老可讲。其实可能再过咗一两代咧，譬如可能派利是呢件事咧，已经系渐渐会淡出嘅。嗱，我举一个例嘅，点解咧？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因为嗰个需求与供应问题啊。因为我哋喺星期五咧都讲过咧，就系、是、譬如我而家啲小朋友馒头包包咧，佢哋对于利是呢一件事咧，佢哋系可以又唔会讲话即系视之如粪土，不过即系唔系佢哋嘅主要收入来源啦。 哦， 即 系同我哋。唔系太在意啊！佢哋 冇错啦，佢系啊礼手派咗唔睇，跟住就俾阿妈阿爸 keep 噶啦。即系我哋以前都会照下硬嘢啊，定系十蚊纸啊，定系廿蚊纸，定系哇有一百蚊纸好开心，因为你会发现，即系我哋呢一年就等呢一单嘢 系， 即系出商量啊嘛。 哦，系啊，同埋我觉得佢哋少咗一份嘅惊喜喺入边啊。即系而家嗰啲过数或者电子钱包咧， 又冇咗呢下啦， 系即刻已经知道个银码噶嘛。 系啊， 但系以前系要去到嗱，我习惯咧去到初十五先至拆嘅。咁所以我今年即系我屋即系长辈都有封利是俾我啦。咁我就系设咗系一个秘密嘅基地。 系 啦，我唔想话公开，因为我惊我老婆听紧。咁然后咧，咁我就设住咗， 即系搵几本书夹住啦。 我收喺一个一定会有人搞嘅地方， 即系搵好厚嘅书挖空中间佢 系啦，咁我 唔系唔系唔系放喺屋企嘅沿途啊、走廊啊、 花盆底啊、 花 又嚟枫林角咯，又或者其实一个屋企一埲墙咧， 一埲墙 扭开个扭开个花樽碟， 或者隔篱有个石狮子一转一转，咁我就收起咗喺嗰度。咁然后我就期待紧初十五就即系开呢个利是。我记得每年好期待嘅，即系例如你会 冇错啦， 你会记得旧年啊，旧年个数。第一个千位数系可以去到四字嘅咁样啊，今年唔知多咗定少咗咧？哎呀，今年 同埋你会谂定买乜啊嘛？ 哦，系 嗱，即系所以呢、這个嗱，我想讲，即系本来谂住系留翻老豆先讲嘅，不过呢、這个即系有一件，我都唔知系咪叫做，叫做收家定系，唔知点讲嗱，又绝对唔系晒命啊！我想一定唔系嘅，因为我冇管，我平时咧就唔参与管理咧，就系馒头包包嘅利是钱嘅，因为呢啲梗系交俾老婆去处理啦。 出之物啊， 吓系啊，我即系我同阿一哥，即系我绝对唔会收起嘅，我冇咁格嘅。 你揸大数啊嘛，佢而家唔同，你揸大数啊嘛。 咁我就冇理，我就一路都冇理啦。咁而咧咁多年以嚟咧，馒头包包咪就系好乖地，总之收咗利是就俾阿妈啦。好啦，咁啊喺啊。今年嘅唔知年廿八啦，当我哋喺度准备封利是嘅时候咧，阿馒头妈突然间爆咗一句，唔系应该咁讲，我当时行入房，我话咦你喺度做咩？乜唔系包利是咩？啊唔系而家拆紧利是，拆咩利是啊？系旧年，原来旧年嗰包利是，馒头包包嘅利是系未拆嘅。 哦， 嗱，咁当然啦，馒头包包佢哋系冇呢个需要啊嘛，即系咁 你又唔自在啊？ 我几佢黐又几佢租系嘛？咁佢哋唔佢哋唔自在啦，我 哋都唔自在， 我好 自在噶， 我好期待拆我啲小朋友啲利是噶，唔系我好想我好想黑扣翻嚟帮补下噶。咁啊，问题就喺呢一度啦。头先我讲就话啊，会唔会你过多一两代，当佢哋嘅即系个主要收入来源已经唔系靠斗利是嘅时候，咁又有啲人即系好似一哥话斋，而家啲后生嘅。佢唔會主動埋嚟同你，佢覺得佢覺得唔知冇面啊，定係樣衰啊，定係俗套，佢都唔會埋嚟同你。喂，恭喜發財，你似鬥來，唔會有呢啲嘢噶，即係波城唔會做呢件事噶嘛。阿賓神唔會做，阿賓神你結婚啫嘛。即係舉個例啦，我唔係想講頭先我哋派嗰啲人。 唔好講啦， 好啦，咁即係話咧，嗱，又冇人 充滿敵意喎，有啲仇恨添喎，聽 到即係又冇需求，又冇供求。咁譬如可能再譬如舉個例。譬如阿波盛嗰一代，再下一代嘅人，可能觉得，唔使派利是都得啦，都冇人埋问我攞嘅，唔攞咪算咯，悭翻嗱，咁呢件事就绝迹噶咯。 系，所以我觉得系要 keep 翻呢个嘅优良传统，系要派利是 就由你做起啦。 所以我啱啱同波盛讲话，快啲啦，我希望出年我两即系一对仔女可以快啲斗到你利是啊。到时我就获你回吐噶啦，我都期待紧，即系，我觉得系要 keep 翻呢个情怀落去嘅，走咗我哋手下留情呢个节目名称一样， 系咪守住 呢个守住呢个情怀， 真系靠我哋，咁啊要听翻首歌啦。 喂，呢首歌应该过咗旧年嘅 Last Christmas 嘅啦。我想讲咧，我喺呢几日咧，我听咗起码有7至10个版本，系同呢个版本唔同嘅。原来呢首歌系咁 hit 噶。 你听锣鼓响一片，声声送旧年。 你看大众多欢畅，个个乐连连， 欢呼声、歌声响彻凌霄殿。恭喜发大财， 我要为你恭祝一句，事业永向前， 花开千万朵，生意长兴旺， 财运亨通，福星照，处处揾大钱， 声声要振聋欢庆， 杯杯要盛共欢宴。 咁啊，今年嘅新年可以话增添咗一件啊，即系永世流传嘅事啊！咁啊，话如果大家咧，即系如果未睇呢条片咧，大家可以上去亨行勤嘅专业嗰度咧，就睇到我哋一位啊市民张先生。有啲听众就话比美啊，当年啊喺九龙城街市俾人捕获嘅市民刘先生，系啦，一样 冇错。 我哋想讲咧，呢条片咧嘅浏览量啊，喺我哋开咪之前啊，已经达到172,000啊！我哋歷來啊，都冇試過有一條片啊喺我哋個網度有咁多人睇嘅。如果今日翻到嚟咧，所有人啊，包括司徒師傅啊，出面行過頭先收利是嗰啲啊，喂，喺電視見到你喎、 啊， 一哥。 係啊，有問我防疫措施做成點啊？ 係啊，孭住個仔咁樣。咁啊，同埋咧啲聽眾嘅回應咧，相當之即係有創意嘅。一陣間我慢慢講啊。我想講咧就係、是。即系呢件事个来龙去脉系点样啦，一哥。 哦，话说 你冇讲呢句，有听众话点解你唔讲呢句？ 唔系，我想讲，即系平时虽然小弟都从事呢个广播嘅行业都即系一段时间啦，话长唔长，话短唔短。但真系有人走嚟访问你嘅时候咧，都难免有些少紧张嘅。 紧张 系啦，所以大家可以发现咧，即系 当时件事系点样开始嘅先。嗱，你哋讲讲来 嗰个， 我哋讲俾啲唔知嘅听众知啦。总之系一哥咧，即系嗰个初几嚟噶？ 年廿九， 好啦，年廿九咧就应该喺某一个而家嘅新闻台啦， 系， 即系嗰个新闻台咧就应该就有个记者， 系 喺嗰度边度嚟噶？ 嗰度西九龙高铁站， 系高铁站咧就捕获到一个， 系 啦，咁啊， 呢个系必然，唔系呢个系其实必然嘅必嚟噶， 咁样唔啱， 必嚟噶， 咁样唔啱，系我捕获到佢啊，因为嗰朝就大概10点几就即系一家几口就即系已经准备提早去咗， 萧师傅啦，听下发生咩事 去咗高铁站嗰度啦，咁我哋就。即系因为有小朋友比较细，咁所以我哋就特登排咗喺最侧边嗰条特别通道啊！咁已经见到前面咧就有即系两位即系同业啦，我称之为就已经喺度即系努力工作中喺度搏紧咪咁样，就访问紧啲人新春准备点样过节啊，成咁样。咁我老婆已经话：咦，阵间唔知会唔会认得你，然后访问你？我唔会啦，冇事嘅。但系个心入边其实满心期待，如果一阵访问我， 访问我啦， 咁样。咁其实我觉得系有着数嘅。有即系我外形上有着数、啊， 因为你肥， 唔系我肥啊，因为我孭住阿彪彪人啊，系、 哦、 啊，即系呢种温馨嘅场面、啊。 而嗰种孭咧，系因为佢有张凳， 系， 好似咧阿彪彪人咧就系坐咗喺一哥个背脊度咁样。 系啦，咁啊，即系有嗰种即系新年气氛，即系携老带幼一齐即系翻乡下过年。 彪彪人又眼仔碌碌，个头又未梳咁样样。 系啦，咁跟住之后，咁我就期待。咁大概我谂佢即系沿住即系拣啲人有同佢有即系眼神接触啊。 你专登望下佢啊嘛。 加油啦！ 即係表示我可以做， 係啦。咁跟住之後，咁然後大概即係我諗佢前面訪問多一兩個嘅時候，就輪到小弟佢話：，先生介唔介意做個訪問？話都 OK 嘅。 系啊，咁话今年系特登翻去过年咁样，我系啊，因为即系小朋友啱啱出世，所以今年就即系特登翻去即系见下老人家咁样，系咁啊，翻去过年紧唔紧张啊？我都耐冇翻去，都紧张，你都期待嘅咁样。咁有问即系可能即系会唔会拣喺香港过年定系翻内地过年啊？或者即系有冇啲咩嘅特别要准备啊？同埋觉得翻去会做啲咩啊？其实你睇条片段好似得十零秒， 十七秒，讲咗十分钟系咪？ 其实我嘅前后其实对答咗三四分钟嘅， 哦， 系啊，咁应该系前后嗰啲太过即系唔系好精彩啊，或者成。 因为我哋平时都系咁啊，我同阿黄浩然一跟阿嘉宾讲十几个钟， 系 剪啲 最精华嗰啲系你啦，系啦，咁所以沿途一开始我谂前后佢就攞咗啲佢即系需要嘅一啲即系片段咁样啦。咁我發現自己頭嗰兩條係陰陰嘴笑嘅，即係啊，終於訪問我啦。所以佢呢段應該後期即係個樣比較嚴肅認真，似翻一個採訪者咁樣嘅。 係、哦、啊，我見到你個口黑面黑咁樣，好似好唔好想做咁樣。 唔係，係我前嗰幾條喺度笑，我估佢用唔到。 喂，同埋你有冇介紹？即係嗰啲咧，通常都係咁樣噶嘛。喂，我都係做媒體嘅，大家行家。即係通常如果真係我哋啲身份一上埋嚟點啊？有冇嘢幫到手啊？即係好明啊！ 你有冇㗎？ 因為我哋係做。我哋做个对方啊嘛，已经 系同 我讲咩？ 我唔敢，我唔敢，我惊万一即系对方原来系早过我入行嘅前辈，咁我觉得有尴尬嘛。 哦， 系啦，咁所以我就冇做呢下咯，即系我表示即系谦信有礼啲，系啦去做呢个访问。 咁你冇同阿彪彪人，因为即系同佢讲，喂，大家上镜啦，嗱，望住个镜头啊， 哦， 唔好喊啊，有冇讲呢啲咧？ 唔系好敢俾压力佢啊，话晒佢第一次上电视，系啦，唔系好俾压力佢，不如自然本色发挥咁样。 系， 咁跟住之后就我谂系咯，访问咗三四分钟，点称呼啊？姓张嘅系啊，咁样。我有谂过啊，究竟我同佢讲，我叫阿一好定叫姓张？咁我都系姓张好啲。 好啦，咁我就代表啲听众咧，即系回应一下问，即系希望一哥可以回应一下啦。第一个问题就系点解你唔介绍你自己手下留情嘅节目主持人呢样嘢？ 系啦。 我谂就算我介绍咗，可能都会俾人剪走。 因为我一定要出呢个名噶， 即系我哋自己都做媒体，都知边啲会俾人剪走，边啲会俾人剪走嘅。 喂，唔系啊，你知唔知点解啊？即系咧，可能有时咧，啲编辑系即系都想开心啲咧，可能会唔系话即系市民 系 张先生啊嘛。 节目主持张先生， 节目主持张先生，或者节目主持阿一咁样噶嘛。 哦，我下次可以试下噶，我觉得可以过多几日，再特登去一啲唔同嘅火车站啊，出入口去报呢啲啊。 系， 我觉得系我都算系第一次喺街头咁样俾人接受访问嘅，因为我估向来我个样咧，即系平时唔出声个样咧，都个样。非是男信女样啦， 有啲杀气， 系 有啲 杀气，十大恶人啦， 系啦，咁所以系今次难得孭住个仔先至叫做有人同我做访问咯，同埋系紧张嘅，即系我老婆都话：，喂，你有冇发现其实你讲错嘢噶？ 你讲错咩啊？ 我最尾嗰个片段最尾佢惊啲防疫措施，所以都做翻足啲。其实呢句嘅语法系错咗嘅， 系、哦， 所以我翻到去我老婆话：，喂，你点开咪噶？讲错嘢。咁但系即系我哋因为坐紧高铁嘅时候就收唔到网络啦，大概夜晚七点几八点嘅时候咧，即系食紧团年饭嘅时候就电话系咁，我啲 friend 系咁问我做好晒防疫措施未啊？哇，真系好男人啊！又孭个仔，又孭行李，又成咁，我先知。咁然后就喺嗰段片段就即系喺嗰晚团年饭就俾埋婆婆啊、内地啲亲戚喺度传， 哎呀，一犀利啊！香港啊，明星啊， 哎呀， 上啲 播音主持声音真好听啊！ 哎呀，光宗耀祖呢单嘢，咁啊，事后你有咩感受咧？吓，而家 我觉得下次可以再做得， 同埋呢个台内咁多人睇嘅， 我觉得小弟下次嘅表现可以再做得好啲嘅。咁所以我已经准备好即系更多嘅一啲训练啦，咁啊可以接受未来再一次接受呢啲街头访问。咁所以各大嘅行家。同業，下次再見到小弟嘅時候咧， 避之即吉。 喂，歡迎再嚟揾我搏咪，我咩都可以對答到嘅。 同埋你有冇擔心過佢唔出街咧？ 我有啊，真係冇面噶嘛。我老婆即係喺我老婆面前，哎呀，佢真係冇揀你。咁我同我老婆即如何對住我老婆，即係個面子擺唔 交代咧？ 係啊，交代冇錯。 你新聞部嘅同事笑你啊？ 新聞部嘅同事需唔需要揾一啲市民張先生做訪問？我 OK 啊。 真系，我唔想再 comment 啦。咁大家可以咧上去手粉嘅专区嗰度留言。我想特别读一个咧，就系有位阿做 N， 佢就话咧佢阿妈七十几岁年长嘅手粉，佢话一直好欣赏阿日， 由佢二台啊，一路聽到而家，由佢講結婚到到而家做咗人阿爸，萬事都以家為先，佢好欣賞阿日。 所以咪就 係、是、 電視台就係睇中我呢 啲一條片就咁諗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话：，本港自一月初进入流感季节，中心喺头四个星期已经录得199宗需要入住深切治疗部或死亡嘅成人流感个案，比上一个流感季节同期嘅127宗为多，当中122人死亡。超过七成严重或死亡个案冇接种流感疫苗，死亡个案中近九成涉及65岁或以上人士。另外累计已经接获9宗儿童流感相关严重并发个案，当中7个人未接种流感疫苗。徐乐坚话，计划外游嘅市民应该留意目的地嘅传染病情况，尽早接种流感疫苗。身处人多挤迫嘅地方时，应该考虑佩戴口罩。政府公布预估数字，本港去年第四季本地生产总值按年实质上升 2.4%， 去年全年经济增长 2.5%， 其中私人消费开支受市民消费模式改变影响，按年下跌 0.6%， 政府消费开支上升 0.9%。 政府发言人展望，美国贸易保护政策可能会干扰全球贸易流向，对本港货物出口有负面影响，但今年香港经济预期可以录得进一步增长。法国总统马克龙说，俄乌冲突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税威胁正在推动欧盟更加团结并改善集体安全。马克龙参加欧盟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时说，他支持欧洲共同努力发展国防工业，并更多地依赖自己的经济资源。通过决定购买欧洲产品，欧洲将会更加独立，并补充欧盟现在需要一项行动计划。马克龙还指出，如果欧盟在贸易方面受到攻击，欧盟将会作出反应以赢得尊重。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前表示，很快对来自欧盟的商品征收关税。特朗普簽署行政命令，對中國、加拿大和墨西哥開徵關稅。天氣方面，預測晚間大致多雲，天氣轉冷，聽朝市區最低氣温大約12度，新界再低2-3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乾燥，最高氣温大約17度，吹和緩至清勁偏北風，初時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聽日稍後轉吹和緩東風。展望随后2-3日，朝早持续清凉，云量逐渐增多，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气温再度下降，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15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喺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起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的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食药真系会快啲好。 用他们最拿手的 Rob Ballad 去表达一段垂危感情的拉扯与挣扎，两个人互相内耗，忘不掉，分不开，比着你又会不会想狠心一点尽早解脱呢？作曲 DJ 嘅夏荣，填词林宝，编曲 DJ， 监制陈夏威。上榜四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二位 ，DJ 致命良药。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好多人叫佢 Roger 剑雄，仲有无数电视剧入面嘅名字，又知道佢青靓白净，个人又大只。手下留情，龙哥蛇面巨献，有请王浩然。 上车落车十分，年轻十岁，见到万多行动，全日也不觉累，听命怨我会有天归队。如学会清水，未怕天下累，凭勇自决意闯出去，谁怕水深火海。 因为成日都听咧，做开电影嘅，电影嗰个玩法同电视系好唔一样噶嘛，咁你 TVB 就更加扯啦，所谓系，咁你会唔会？ 系啊，好密集噶，因为嗰阵时咧拍电影，我嗰个年代仲系菲林啦，你唔使背咁长对白啦，你会转镜头噶嘛，系咪？你会拍好多 take 啦， 埋会拍好多 take 啊，同埋你好多时间去准备啊，咁样噶嘛。咁但系你入到电视台，你有个厂，你三机。咁你要三機，意思即係三部機同一時間去運作。咁導演就喺個 panel 嗰度去即刻 edit。咁即係我哋叫撳機。咁撳邊個機器著你就邊個機器 take 你嘅畫面咁啊。咁我哋冇得 NG 嘅喎，即係你盡量唔好 NG 啦，即係因為牽涉好大㗎嘛。咁你要記好長對白喎，一場戲咁落喎。咁其實呢個訓練亦都係幫咗我之後嘅好多嘢嘅。因為第一個連貫性你會好咗好多啦。第二就是你有冇状态嘅时候都要训练到自己好专注啦。因为你冇得瞓又要咁专注。俾你瞓得好足又要咁专注。你病你都要好专注。咁而家好彩我真係接受咗嗰十几年嘅训练啦。咁因为依家其实出到嚟拍电影呢都系四部机都系一梳落。即係你都系咁样成场戏落㗎啦，都系咁多对白你要啃㗎啦。咁真系好多时是在电视台训练那个功力是真的帮到很多咯。咁到我依家，因为我其实我近呢几年我签咗俾古天乐啦，咁都会接触翻多啲电影啦。咁喺电影方面都能够 pick up 得到，因为同我以前已经好唔同。 冇错。 咁你而家系啦，好多部机对住你噶嘛，都系。因为你而家全部 digital， 系啊，所以系啊，好多嘢都系一梳落咁样咯。 咁初初入去 TVB 第一套你叫咩？ 第一套叫做。同阿湯盈盈嘅好似係兩妻時代 哦，兩妻時代 好似係叫兩妻時代， 係啦，咁好啦，啱啱即係由一個電影啦，你又有少少亞視嘅經驗啦，就再入到去 TVB 啦，入到去嗰陣一定係兩個世界嘅，因為你啱啱入電影圈嗰陣咧，你又係新仔啦，好啦，而家入 TVB 嘅 係新仔噶， 咁啊點咧？當時你點適應咧？ 嗱，譬如我嗰陣時嗱拍電影啦，好多時有好多時間俾你培養嘅，咁但係你拍電視就冇啦。好多时系好急速嘅所有嘢，攞唔到个节奏嘅。 哦， 系啊，即系唔系好攞到嗰个节奏嘅。咁同埋真系好多嘢要靠自己执生嘅，因为我哋譬如二十集咁，可能系四个导演。 哦， 咁可能四个导演系唔同风格嘅。 嗯， 我哋要自己去串联啦。我哋演员嗰个集中度要更高啦，因为电影可能系。导演即系主导多啲啦，佢用镜头讲多啲啦。咁你去到电视，我哋演员就好有个责任，就系我点样连前前后后啦。咁即系我哋要兼顾嘅嘢系多好多啦。再加上系唔够休息嘅时候，你要兼顾得仲多啦。咁所以都有用咗，我谂年零两年去适应。 哇，年零两年 系啊，即系完全系觉得哇好正啊！即系你可以完全 handle 到啊。咁同埋讲真，嗰阵时你三机。 真系嘅，你行唔啱个位，你面目无光嘅。 系系， 但系行得啱个位都唔容易啊嘛。 系啊，咁所以你真系要时间适应噶。 你要行啱个位，其实你都要经过好多。 你仲要演戏喎， 你要经过好多次自己嘅一个真亲身嘅实习，你先至知道原来系点样先要行啱。 因为我试过初头入去，我拍《东山飘雨西关情》， 嗯， 阿 Lisa 姐就做我妈咪。 哎 哟， 系啦，即系当然我有压力啦，即系。到嗰陣時都仲係新嘅叫做，咁拍一場感情戲兩母子，阿郭峰做我老豆，郭峰就瓜咗老襯啊，嗰場戲就兩母子啊，兩母子戲啦，感情咁啊講啲嘢，咁啊跟住喊啦，抱頭痛哭啦，咁呢啲，咁跟住即係排戲嗰陣咧，我就哇離曬料咁滯喎，即係哇依個即係導演，哎好啦好啦嚟啊嚟啊嚟，咁阿姐就冇嘅喎，咁我就去諗阿 Lisa 姐。咁淡咩？做得应该唔即系我心有个底，即系哇咁淡。跟住好啦，到老机，哇一讲两句对白，我叫佢阿梁咁，阿梁哇爸爸醒嚟，跟住我就哇即个离咗魂咁，好似跳咗戏啊！即系会噶嘛，即系我哋唔够经验嘅时候就 give and take 唔到啊！即系就哇你唔系我谂嘅嘢，你预设咗，咁你好紧张，你好紧张，我都要喊噶，应该。我喊唔到嘅， 但系因为你之前喺 rehearsal 嗰阵已经 系啊 嚟咗料， 即系嚟咗料啊，咁跟住即系冇经验啊嘛，咁即系控制唔到啊嘛，咁跟住哇完咗走上 panel 揾导演啦，哇导演咁点啊？冇噶啦， 哎呀， 好多嘢啦， 哎呀 借噶啲吐水， 哎呀， 即系 你唔通你话借再整多次啊？ 你话好差咩？唔系嘅，但系可以好好咯， 哎呀，自己啦，系啦， 咁跟住自己真系嘅，佢话生命冇 take two 啊， 哎呀。 长荡气的瑰丽，身份相当矜贵，眉头笑眼睛雕金砌，使你着迷。万众哄堂热烈来做势，一句话即可得到一切，大能智慧气派绝世，绽放光辉。望远山，以心中美善看到世间美丽，自信心。最深一世，路再弯，两心依然默契。难为千重会场荡气的瑰丽，身份相当矜贵，眉头笑眼睛雕金砌，使你着迷。众哄堂热烈来做势，一句话即可得到一切，大能智慧气派绝世，绽放光辉。望远山，以心中美善看到世间美丽，自信心能目空一切。你眼睛看出真与伪，送我最深一世，路再弯。心依然默契，望远天，众星光灿烂，那似我心美丽，自信心能目空一切。伴你走，纵千载百年，也会信守一世，爱到底，似今坚全万世。 我哋就自己就知道啦，咁就真系翻去咧。去练喊，真系练喊，谂方法，即系譬如呼吸啊，望住一点啊，即系好多呢啲咁嘅叫所谓嘅旁门左道啊，大家咁即系好多时，譬如你学戏就会话咩 emotional 咩 memories 啊，谂翻啲唔好嘅嘢啦。咁但系你拍电视台咩，冇机会俾你咁噶嘛，一话 roll 机你就 即刻要嚟啦， 你就嚟噶啦嘛，即系你唔得就下一位噶啦嘛。咁你所以就要练咯，咁练到我真系拍一个戏。因为其实好多时你屋企做唔到咧，演员我觉得吓，即系以我自己经验啦，你喺屋企讲嗰段对白讲唔到，你去到现场都肯定唔会讲得到噶啦。 哦， 我以为你话啱啱调转， 唔系啊，因为你喺屋企你都唔够熟嘅时候，你去到现场你会紧张噶嘛，你会有压力噶嘛，你要夹机器，你要夹其他人，好多时都应该系好问噶啦，即系放一啲冇乜经验嘅人嚟讲啊，你都会系，唉，都未必讲得到啦。真系练喊练到拍一个戏，真系好衰嘅，即系唔应该咁做嘅。就系、是、我呢套戏同阿 J 呢套《东山飘雨》嗰 西关情， 西关情咁我练啦，跟住去到公主驾到，有一场戏我跪喺个神坛嗰度，啊对住啲神主牌啊，谷姐系闹我，跟住我睇剧本我就啊，我觉得呢一句应该喊噶，咁因为好多时候我哋真系唔 roll 机你唔知噶嘛，一 roll 机真系嗰句得，咁又慢慢慢慢去调节到。当然啦，喊戏而家你我做得耐就 系 唔系喊得出就 系 好嘅， 系 咁，但系有阵时候导演为咗要收到工，我哋都要满足导演咁啊。嗰阵时僆仔都有导演去，譬如剧本写，诶、哎、流泪， 因为要流泪啦， 流泪 系咪啊？佢 流泪，咁佢哋都要交差，我都要完成我嘅任务噶嘛。 咁啊系 喊咯。 咁有冇练到唔喊咧？ 嗱，因为嗱呢一个可以讲个故事啦。啊，又可以讲个故事啦。咁就系我拍一套戏叫做《晴月双白线》， 系 就我同阿 Kango 嘅， 系 咁亦都系我认识 Kango 嘅第一个剧， 即系郑则仕先生。 郑则仕先生 系 咁，亦都系而家佢系其实系我半个屋企人咁滞。 哦，系啊， 系啦，我同佢都好感情， 系 即系佢系我一个好好嘅长辈，我都好幸运遇到好多好嘅长辈。咁嗰阵时我同佢住好近嘅，咁拍摄呢个戏之前咧，我基本上有一个月时间啊，系因为呢个戏讲好多我哋两父子嘅关系啊，嘅对手戏。咁我就去咗，佢就邀请我去佢屋企，有晒茶点啊，有晒咖啡啊，就每日下昼可能 lunch 之后三点零就对戏对四五个钟，维持咗成大半个月嘅。 系 系啊，咁所以到拍嗰阵咧，我哋呢个戏系好 smooth 嘅。 哦， 咁有场戏我好记得，好多时拍监狱戏咧，咪好兴咧喺个嗱。剔就剔住我，跟住反映，就反映到阿 Ken 惊， 系啦， 你块胶， 系啦，即系好似我哋依家望住个嗰个，即系系啦，个光室咁样，就会睇到对面，见到我哋自己个影， 系系。 咁嗰场戏就父子个感情位嚟嘅，讲一个好不孝嘅仔啦，好反叛嘅仔啦，入到监狱，老豆同佢讲啲嘢，即系佢感动，咁大家都眼湿湿两父子，咁但系。阿 Kango 就覺得其實我嗰個角色叫 Turbo 嘛 ，Turbo 佢好硬淨，佢唔會喊嘅。咁、所以我哋呢啲，我佢話得啦，呢場戲你交俾我。咁佢都做到好感動，即係我哋大家交流係好感動。當我差唔多滴眼淚滴出嚟咧，我因為我真係對佢嗰個信任，因為經歷咗成個月嘅對戲，經歷咗大家私底下嘅溝通，一路合作咗大半個戲，咁就拍嗰場監獄戲，咁就望住佢，我純成個人交曬俾佢，好投入入咗個戲，跟住我一見佢收，我啲眼淚就收咗啦。本來滴眼淚滴落嚟噶，係好奇妙嘅呢樣嘢， 係、 即係我第一次感覺到呢樣嘢咯，即係同個對手嗰個交流係咁樣咯，就係同阿 Kango 咯，係啊，好奇妙啊呢樣嘢。 真係嗱呢啲咧， 我未講過嘅呢樣嘢， 唔係你真係 你而家講開，我先諗到。 你要遇到一個咁高段數嘅對手，先至可以令到自己有呢個得著啊。 同埋眼淚咧唔容易控制， 控制唔到。 即係有陣時咧，我喺現場咧。我都心虚啊，即系我都会问一下， 系咪需要留咧？ 系咪需要留，或者系你想几时留啊？因为喊咧，其实唔系我哋 唔系睇戏噶， 睇戏就觉得哎呀佢喊啊！ 即系譬如行家就会话，唉、哎，你以为喊就好戏咩？情嚟噶，唉喊咩啫？我睇到你滴眼泪喺心里边先至系最劲啊！ 但系呢个是好高境界， 亦都可能普罗大众观众。都冇料嘅，啲冇嘢，喊喊都唔喊咩？咁伤心， 大家嘅要求 一线之差嘅，但系其实 同埋哇，有啲嘢就话咧，你攞住喺个眼度唔流出嚟 就劲啦。 即系男人通常后屘做得耐就话，梗系唔喊先高手啦。我唔喊，我笑紧你喊，我先仲高啊！即系嗰啲， 即系你譬如近呢几年咧，大家睇韩剧睇得多啦。咁你韩剧嗰啲男 韩式眼泪， 系 一讲沙拉希滴眼泪， 佢有时候攞住喺呢度， 系啦， 即系呢啲系好。 你或者个集 end 嗰阵就眼泪掉落嚟， 跟住 freeze 咗， 系啦，跟住突然间啱啱喺正你个腮位嗰度，系啦。 眼泪在心里流，此际怎么开口？此 前事在心里漂浮，情意令人太难受，眼泪在心里流，请你开一开口，随便一声话，随便一句，算是问候朋友。处死更难受，灵魂已失，心仿佛死去，心死问谁可救，眼泪在心里流，苦痛问你知否，情是内心的交流，唯盼望情爱如旧，眼泪在心里流，苦痛问怎么有，琴弦打开亦无心奏，在此木偶，人像木偶，我人像木偶，只叹轻轻送走了时候，全忘我与饱，心中空虚了，已襟泪痕湿透。 呢啲真系。要好多年嘅功力，同埋學你話齋，真係 噶，同埋冇狀態都未必得噶。 同埋有一個咁好嘅 Ken 哥， 係啊，好正噶，所以 點解你會同阿 Ken 哥變成咗咁好，即係半個家人咧？ 會眷顧你，叫你大半年。 我諗真係緣分咯。佢拍之前，因為我哋其實即係拍電視啦，都真係好趕急嘅。好多時佢說話都唔能夠修飾，即係譬如佢話俾我，佢一定經驗豐富，我一百萬倍啦。咁佢會話：喂，你話唔話得噶？我话得，嗱、 哦、 话我就唔会转弯抹角噶啦，我兜口兜面喺现场就爆你噶啦，你如果做得唔啱、哦，即系咁佢当然唔系爆啦，即系有啲人系唔话得噶嘛，即系真系会自己都见过有啲人系你系唔话得，佢有自己意见啊咁样，咁或者一话就会冧计噶啦，即系已经完全唔知点噶，我话得噶，你话啦，咁我就当然佢头一两次同我讲一啲好直接嘅意见，我都会有啲。即系个心都会哇，都会系因为你 意见， 因为人你有阵时好多意见，你就会觉得系 negative 嚟噶嘛。即系啊，我系咪做得唔够好咧？咁但系喺现场，当你久而久之你咁训练嘅时候，你就会即刻，咁我应该点做啊？咁你去转咗个念头， 佢会教你噶？ 会，佢都话喂，你应该咁，即系佢唔系，即系佢会话俾你知，喂，唔好咁，我哋不如试下咁。咁你即刻去转嘅时候咧？咁原來出嚟個效果就係好唔同咯。咁我一路同佢建立咗個關係、就是，就係我哋定時一個月起碼都見一次食下飯啦。 而家都係嘅， 而家都係嘅，係嘅、 哎。 我前兩日都見過佢， 係 啊，即係都會去見面嘅。咁我亦都佢有陣時候我譬如某啲戲可以做得，喂唔係咁做嘅喎，即係你喂你可以做啲喎，嘥咗喎，即係咁佢都會或者做得好佢又會打你，喂依場做得好喎，即係佢又都有留意我。 即係其實唔關佢事嘅戲，佢見到你佢特登支持你啊，係 Ken 哥好正啊。 咁同埋 Ken 哥喺佢身上學到好多嘢嘅，即係佢其實同我講咗一句，佢話我即係我到今時今日都好記得嘅，就係佢話你要。好嘅导演，好嘅剧本，好嘅对手，好嘅配套，你先做到好戏。你有冇问过你是谁啊？即系佢意思系话， 系 即系好多时候我哋人咧发出到一啲问题，都会谂人哋嘅责任先。但系跟佢咧，佢会喂我自己做得唔好咯，我有咩可以配合到你啊？即系佢呢样嘢系对我喺即系。喺呢行去做嘅时候，我更加或者做人啦，系会即系你谂咗。自己先，先至去，即系你将责任，其实系所有嘢你做得唔好啊，各样嘢其实你系自己责任嚟嘅， 系， 即系咁嗰阵时你自会，第一你会开心啲啦，第二你就会将嗰件事做得好咯，同埋你会少咗好多怨言，少咗好多 摩擦或者矛盾咯，喺个工作嘅环境。 咁可唔可以话，当你同阿 Ken 哥熟咗之后，你认识咗佢，你个人都唔同咗啊？会唔会 一路会变咯？会反思自己多咗咯，在即系喺呢一方面，即系会谂啊，系自己系边个啊？得噶啦，你总之我做好我啦，我做好本分啦。即系你有冇谂过你自己俾到啲咩人先？ 嗯， 即系你俾到啲咩个剧组啊？你俾咗啲咩个 crew 啊？你自己个责任喺边度啊？你做得足唔足啊？咁样样咯。 哇！佢嗰个你是谁？我觉得真 系 掷地有声嘅 问题。系啊，你冇谂过你是谁啊？你边个？即系一个影帝， 系啊， 最佳导演都咁同你讲，即系佢所有嘢系你，譬如同佢开工，你会发生问题，佢第一件事唔系追究，佢第一件事谂解决。即系我第一个行出嚟，点解决？即系好难嘅，即系好值得学习嘅。 我记得有一次，即系我同我哋节目另一位嘅拍档阿一哥啦吓，咁我哋喺现场同阿 Ken 哥吹水啦。咁我哋好有体会嘅，即系 Ken 哥咧已经以前佢系点我唔认识啦吓，而家咧我觉得佢系一个已经系挑通眼眉、看透片场世态嘅一位高手。一个片场你知啦，咩人都有啊，导演又有咩天王巨星，咩演员性格、演员乜都有。佢咧其实咧已经。喺侧边默默观察都知道咗，哦， 啲人夹起条尾都知道。 系啦，咁佢咧，我哋有个好深嘅感受就系、是、啊，其实佢喺现场咧，即系好似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咁样。有阵时好多时阿 Ken 哥喺现场或者喺电影圈入边嗰个片场边咧，佢做到一种咧，诶、欸，等阿 Ken 哥讲句笑话，搞掂单嘢佢。 哦，嫲嫲喺大厅嗰啲 friend 咁。 系啦，佢系呢，佢而家系呢，因为佢大家又会俾面佢啦。咁啊，導演又會聽下佢啦。咁啊，而佢講嘅説話有份量啦。咁 係咪有道理咯？ 有道理。咁所以變咗有陣時佢出嚟，誒嗱，咁，好似阿浩然所講，佢會有陣時提供一啲解決問題嘅方案，其實好好聽嘅，好好睇嘅。你睇下 Ken 哥處理問題，好好睇 嘅。佢係好顧全大局嘅一個人。 係啊， 因為可能第一佢嘅年資啦，第二其實佢又做過導演，又做過監製，所有嘅部門佢都做過，編劇啊、演員，所有編導演剪乜嘢，即係佢電影行嘅每一個崗位都做過。 係， 咁所以佢好清楚每一個部門嘅難處，每一個部門應該又會發生啲咩問題，點樣解決，其實佢面對咗好多次。 嗯， 所以佢同埋佢係一個永不言憂嘅一個人嚟嘅。 係， 去到今時今日都好貼近一啲好年青人會發生嘅嘢啦，咁同埋佢講就係話，我每一個角色都好難。當你發覺你覺得嗰個角色好容易嘅時候，你就大鑊啦。 哦， 咁你喺除咗喺《情義雙白線》同佢合作之外，之後仲有冇合作過噶？ 冇咯。 哦，但係佢情義可以 keep 到咁耐。 係啊，一個戲咋。 拍着太盤在聽晚風的起勁，一轉開眼睛，我突然驚醒，此際氣氛。变静，看着引擎顿了，怨声中感应，原来极任性，望见爸爸的身影，得以反省，从来为我吉身而撑起，最坏时候都不弃也不离，前路既苦涩亦是美。正当眼内全个世界掉低，我在元首，唯有爱我的你却越成越瘦，纵使眼下全个世界都失去，但你甘愿拯救，就算这以后各半点报酬，却永不放手。着太盘在听晚风的起劲，一转开眼睛，我突然惊醒，此际气氛变静，看着引擎顿了，于声中感应，原来极任性，望见爸爸的身影，得以反省，从来为我吉身亦撑起，最坏时候都不弃也不离，前路既苦涩仍是美，正当眼内全个世界丢低，我在远走，唯有爱我的你却越成熟，纵使眼下全个世界都失去，但你甘愿拯救， 求，没半点报酬，却永不放手。 何止啊，黄浩然啊，我哋对面呢位一哥啊，都识得郑则仕先生， 我识，有幸可以同阿 Ken 哥合作嘅，开心嘅，开心嘅，佢私底下教咗我好多嘢嘅， 系咪啊？ 系啊，真系教咗好多嘢，系啊，有啲金句我袋咗落袋， 系咪啊？ 系啦，但系我等紧有人搏咪，有人同我搏咪嘅时候，我再同大家分享。市民张先生同大家分享， 出唔出得街噶？ 出得街嘅，出得街嘅。 好，听晚继续有黄浩然啦。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陈国师嘅。今日咧又有听众问萧叔一个发音问题，佢问萧叔可唔可以讲下 CY 尾嘅字点样读咧？好多人有时会可以省略咗，佢话 consistency 同埋 frequency。同埋 proficiency 同埋 urgency 个 cy 其实就冇乜特别难读嘅，就咁 c 啦 c frequency 就咁 c。 有两件事可以留意一下嘅，第一咧就系、是、个 cy 咧个 c 咧永远唔会读 z 音嘅，咁所以就唔好搞乱咗，练 z 音嘅同学咧就唔好变 frequency， 咁咧就会好奇怪啦。呢个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咧，就是个时是要 E 埋出嚟嘅，就唔好 frequency 咁就算啦，是 frequency c，okay frequency。另外第三件事可以留意嘅咧，就是如果英式英文发音咧，因为 c y 个 c 系一个 voiceless 嘅 s 音，佢呢个 c 咧有时咧系会令到前面嗰个音缩短咗嘅。咁所以你听一个英国人讲，譬如 frequency 咧，个 quin 咧好似急停咗咁嘅 ，instead of frequency。They would probably say frequent 急停咗 c 嘅 ，OK， so consistency 一样 ，frequency 一样 ，proficiency 亦都系有个轻微嘅急停嘅，咁呢个就大家听人哋讲就留意多啲。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那个 frequency 啊，同埋 consistency 啊， 系嘛？个 系同埋个百合时啊， 哇！我都代领咗一个噶 咩啊 ？CY 啊嘛，佢话 CY Kong 系 哇 ，sorry， 喂，唔该晒， 系 好啊，喂，介绍翻，介绍翻， 张先生， 史文章，喂，不如我哋以后叫史文章先生啊，几好啊！唉，我哋帮你煲起煲起佢啊！再讲一次，如果大家唔知道发生咩事，大家可以上亨能勤嘅专业嗰度睇翻一条话，市民张先生接受电视台专访，同埋仲要孭住阿彪彪人嘅呢个17秒嘅画面噶。 系，我想讲说时迟那时快，有一个已经剩咗系差唔多一年嘅 group 咧，系忽然有人 post 翻亨能勤专业嘅呢个有17万次观看嘅呢条片噶， 系咪？ 就喺个 group 度 send 翻出嚟咯。但系呢个 group 已经剩咗一年噶啦。 哦，系咩？ 即系嗰啲同学嗰啲 group 嚟嘅。 多谢咁都认得，真系。 我都应该谷你上去啊 ，Brada 嗰度啊，去阿莲嗰边添啊。一上就张先生啊。喂，讲下415先啊。咁咧，上个星期就旧年啊。阿 Candy 女人天下，女人天下系 Candy， 女人天下系啊 Candy 系啦。咁啊，究竟点解佢由呢一个想做时装设计师，走进去呢一个场地布置嗰度咧？今集同大家揭晓你啊！ 第一次看见你就为你心动，聪明的我怎能让你走？第二次看见你我既然失控，是我的错，请你原谅。我真的爱你，是真的爱你。第四次看见你，我有些要求，希望你能够安安静静地聆听。 想問咧，即係呢個設計嘅心或者愛美嘅心咧，你係咪從小即係當然呢啲都學就好好傳統，大家都話 啊男仔咧就一定係玩推車仔嘅，即係嗰啲揸車好控制欲好強嘅。女士咧就幫控制芭比啊，著衫啊，好一般。但你有冇啊？其實而家你入咗呢一個行業，由香港過到嚟美國，而家美國又開始即係都 set up 咗，咁有一定嘅一啲嘅客户群添啦。咁你有冇回想翻啊？原來我細細個就已經係即係 中意， 係有個根喺度，個心有個愛美啊。有冇噶？有冇啲事例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由細到大玩芭比大。即系嗰阵时边有咁多衫啊！即系有咗咁多钱买嗰啲芭比衫，又搵纸巾咁样围下围下，就做咗一件衫出嚟当衫。细细个已经系好中意自己拣衫着啊，剩同埋我系中意设计嗰方面，好中意画画。咁但系如果你系阿爸阿妈咧，就觉得呢啲系唔会有出路。所以嗰阵时中三你香港咧要拣科嘅， 嗯，系啊， 拣科。他就不俾我揀讀 art 嘅，嗯， 因為他覺得冇出路噶。 藝術家黑食啊， 係啦，咁跟住所以咧就叫我讀中國文學。 Okay. 因為我又唔係啲 biology 啊、chemical 嗰啲，因為我啲讀書又唔叻。 望到啲數字又係嗰啲， 想瞓覺。 七咁啊。 係啦，咁跟住所以咧就係讀中國歷史啦。 哦、oh.。 變相咗係唔係自己中意做嘅嘢咯，咁唔係自己中意讀嘅嘢，咁所以一中五之後。就要同阿爸講，我要讀時裝設計，咁、所以就係咁樣咯。但係我由細到大 尊重咗爸爸， 係啦、我由細到大都係中意畫畫整嘢，但係佢哋會覺得呢一啲係冇出路，因為我中意接星星啊、接心心啊，即係好中意呢一啲嘅創作嘅嘢，但係佢哋會覺得呢啲係全部冇出路嘅。 嗯， 你一定要教琴。一定要讀啲比較專業啲嘅嘢，嘅佢哋可能嗰代嘅思想係咁。 係 OK， 為人父母都明白嘅，即係點解要擔心一個基礎咁樣？即係記得娛樂同嗜好同埋事業咧要分得開。係啦，中意長大咗，梗係又會扮靚化妝，咁就更加你會覺得我都即係做咗婚紗呢一行，你會覺得哇幫個新娘做到好靚，咁佢之後又 thank you 你。就算 even 我06年嘅客到而家我都有 contact 噶，係、啊， okay, 我哋都仲 keep contact， 所以 變 咗朋友，好多客人都變咗朋友。其實 好啦，咁啊從婚紗就開始進入咗個行業啦。好多朋友都講，其實即係做婚禮呢一行咧，嗰、那個行頭咧，其實好多嘢咧係緊緊相連，但係又好似樣樣掂得喎。又可以樣樣好專嘅喎，即係分開睇我哋點講嘅啫嚇。咁但係會唔會係因為個婚紗設計，你又愛時裝設計，跟住踏入咗之後，俾呢一個嘅行業你有一個好奇，定係啊？其實 design 好似淨係婚紗唔夠我，我要再俾多啲幸福感一對新人先咁樣。喺嗰個轉喺個行業裏邊轉嘅唔同崗位係點樣轉出來嘅？ 轉出來係其實我一路做婚紗店啦，其實除咗做婚紗，中間又有做證婚嘅。其實因為我公司搬咗去九龍塘，係 咁佢哋就有個證婚花園，因為香港好興咧，就係半個鐘頭請個律師嚟，咁就做行一個行禮嘅儀式。咁我哋嗰陣時就喺公司裏邊就有個證婚花園，咁我老細嗰陣時就啊，不如我負責。證婚嘅流程嗰 part 啦，咁其實又做埋呢一 part 嘅，所以其實中間好，其實真係好熟悉所有嘅流程 係 細節。咁到2012年，我個好朋友結婚，係超 friend 嘅朋友，咁佢做 make up 嘅，咁佢就我哋乜都識㗎啦，做呢一行，你化妝、攝影、錄影、租衫。租車乜都識， 一條龍啦、啊，一條龍，唯獨是真係佈置我哋冇人識。咁你就變咗冇 discount 冇著數啦，你明唔明？咁我哋就去問就會變相咗，哇咁貴嘅，因為佢仲要喺酒店嗰度結婚。咁跟住之後，我哋就話，咁不如 DIY 自己做啦。咁我又有嗰啲裁縫姐姐可以幫我車布。咁嗰陣時就好興嗰啲紙花、大紙花，咁啊上 YouTube 嗰度學啦。咁我又中意做呢啲手工，咁就其實咁樣開始踏入咗半隻腳嘅布置。 我即係為朋友。 为朋友嘅。 一条龙，虽然嗰、那个我个电话簿入边就好厚下噶啦，就系争嗰两页。 系啦，就系争咁呢两页，所以就真系我好朋友结婚开始就踏足咗呢一行。 但系贵到点咧？即系如果以一嗱，即系当然我哋唔系左右揾食啦，即系行家价钱咁，当然大家 其实你嗱，因为我而家做咗布置之后就觉得唔贵噶啦，系啦。但系嗰阵时我记得都挨近9000元到嗰陣時啦，咁但係即係會我哋因為譬如佢 make up 嗰啲全部都係 friend 嘛 ，friend 底嗰啲唔收錢咁利是咁樣，所以你變相咗突然之間會幾千蚊嘢出入，咁跟住你梗係結婚你乜都要使錢，梗係上呢度可以慳到就慳嘅啦，因為你酒店擺都唔平噶嘛，咁所以就我就同朋友講話唔緊要啦，我哋自己買嘢做，咁你上大陸又睇嘢啊，睇啲嗰啲圓氹朵嗰啲好核突嗰啲球咧，嗰陣時就全部喺大陸咁樣，係啦訂曬落嚟，跟住自己就 D I Y 做嗰啲。 之前冇零涉獵嘅，因為望到有啲人佈置， 真係零， 冇涉獵， 真係冇事業。 為咗幫朋友， 為咗幫朋友， 亦都冇野心進入嗰、那個嗰 part。 真係冇，當時真係完全冇，因為我都好中意做我婚禮嗰一 part，所以我真係冇諗過係。呢、这、一個成為咗我之後嘅事業， 係喺個行業裏面咁多崗位，樣樣都涉 控制温單係啦，流程 即係側邊睇一睇一堆新人啊， 係啊，因為你都要處理好多，要聯絡律師啊，幾多人啊，入邊名啊，成啊嗰啲都要 係咁啊，跟住就喺報紙上面啦，咁我見到啊。Grandy 而家喺美國做嘅一啲佈置咧，就我就除咗話幸福感之外咧，就係、是、靚，即係如何去定義一個場地嘅靚，係客觀啦，定係有一個準則啦，定係一個即係童話式咁？我點樣構建咧？即係嗱，譬如電影我哋譬如做美子咁樣，都咁你美子個景都有個 frame 噶嘛？即係導演啊，你想點啊？我想拍1963年嘅上海咁樣，咁你都知啊。咁但係每個婚禮一對新人會唔會話阿 Grandy 我咧就想一個童話式沉浸到雲嘅一個背景幫我搞啊？即系点样开始设计嘅第一步？ 其实有，但系我谂你最初设计，我谂嗱，美国有少少唔同噶。最初我过到嚟美国咧，我系有啲失望嘅对呢边啲布置。我就因为喺香港，我哋都有睇 Pinterest 噶嘛，会觉得美国啲布置好靓。咁原来系童话嚟嘅啫， 美式啦， 美式系真系西式场地。我过到嚟咧，仲系啲我哋香港十几廿年前啲闪灵灵布啊、闪灯啊。我哋系唔用噶啦，闪灵灵嗰啲。咁跟住嗰阵时香港咧，其实我真系得两年时间布置喺香港啦。你问我系咪做到好劲又唔系啦，但系有少少好少好少嘅名气啦。嗰阵时，咁但系香港系真系做到 custom， 因为香港啲客咧系比较高要求。呢一边即系始终佢个 cost 啊，呢边太贵啦。你如果你要做一个童话式或者你 custom 嘅 wedding 咧，系近呢几年之人先做，最初真系冇人做。 哦，即系我见到嘅第一刻就系你做紧嘅路，已经系。所以我系冇一个对比。 系 ，我就哇咦？ 系啊，因为你近呢三年过嚟已经系有啲唔同 了，已经 系你，我八年前过嚟都系好， 已经被你影响咗市场噶啦。 嗱，我可以讲系我系唐人Bay Area 嚟讲，第一个用最多假花嘅人。因为嗰阵时我好记得，因为我最初同一间公司合作啦，咁我话我就系用假花，佢话。呢度冇人用假花嘅，全部用真花嘅。我话其实香港以前都系咁，但系其实 90% 啲人都系用假花噶啦。我话我哋咪改变呢个市场咯。咁苏花咪改变咗呢边嘅市场，而家个个都用晒假花，以前冇人用噶，真系。所以我都算系最初期用假花而用得最多嘅一间公司。 我眼见系假花啦，但我又想即系将个底歪翻前啲先。因为你喺香港，你话老公俾两年时间你，你又好好咁样去享受埋啲两年。听落去咧，呢一个嘅说话咧，嗱，各人听有各人唔同嘅感觉啦。我何亨听就带点威吓性嘅，即系点啊？而家 即係我兩年喺個發光發現之後，就過到嚟美國，發生咩事都係點咧？會發生啲乜嘢咧？好多人移民嘅故事就係喺香港或者其他地方，美國以外嘅地方，一啲嘅本業啊，一啲嘅技能啊，一啲我哋嘅所長啊，嚟到美國發揮唔到。你喺香港兩年，你兩年做一個嘅場地嘅一個佈置設計師，做成點啊？當嗰兩年臨走嗰兩年， 臨走嗰兩年其實真係好 touch wood 係啊！都算是很順利的。因為我最初真的開始我間公司的時候是一間八十平方的一個 workshop， 是沒什麼佈置單的，那時候我就教新娘自己做 DIY 所有的東西。 Okay. 跟住到之後就多些人識啦，跟住有些客在，現在我不知道有沒有用 ESD Live， 總之 ESD Live 那裡他們寫一篇東西就很多人都會在那裡找你。跟住就逐漸變多的時候就搬了去一個82尺的隔離單位大一點 多40 跟住之後就發現哦，多單啲啦，就都唔夠位啦。之後就再搬咗去太子，但係一個商廈單位，連埋窗，連埋門面。咁所以其實喺香港嗰陣時，我會覺得做嘅時候係2015-2016年嘅時候最多客識得我啦， 即係爆炸性嘅兩年。 爆炸性嘅兩年 都 算嘅，即係第頭一年我諗係首啦。到之後就你做咗後備之後，其實啲人就會揾你嘅，咁就開始就變咗真係多客咯。即係嗰陣時一個月可能得一單，變到一個月十幾單咁樣。咁就到最後我臨走嘅時候就接咗100单嘅生意俾我另外個即係買個公司嘅朋友，咁所以其實係最好嗰年我走嘅，最光輝嘅時候離開咁樣咯。 你當時個心情會唔會係當係練定武功？即係好多其實而家科技上再進步啲啦。你未過嚟之前有冇啊？揾啊，唔該，我喺三環市嚟緊，可能會做啲事嘅，探下啲邊個行情先，甚至可能你過嚟望一望，即係譬如行下周邊，即係關於婚紗啊、結婚啊，大家會點樣做？有冇做咗一啲咁嘅 research？ 定係 冇做過呢個 research？ 即係嗰兩年你係只係奮力做好你自己， 真係做好自己 香港嘅嘢， 係啦，因為唔想自己有個遺憾，因為。即係想做啲自己擁有自己嘅事業同成績嘅出嚟，係因為我覺得女性係可以擁有自己嘅事業，係 再加埋老公有一句咁有時限性， 係啦時限性啦。 好嘅你好，即係冇你冇零或者係部分好少，老公我想做一啲事業俾你睇，你會唔會留低？冇呢個鬥心噶嘛， 都冇 冇呢個諗法， 冇呢個諗 時間到， 係啦， 7月1日。 就走啦，系啊！时间到7月1日就走。 走嗰下放低香港嘅正当爆炸性飙升，即系再加埋，即系当然你都有啲，即系话阿妈啊，点样买翻个生意啦？100单生意，再下一年可以系1000，可以系2000咁样上，有冇唔舍得啊？ 有，梗系唔舍得啦，超唔舍得，即系你好似一个。B B 咁樣出咗世，而家你好似係要丟低佢，係啦。咁你湊住佢大之後，好似丟低佢嗰種嘅感覺咯。但係即係冇辦法嘅，我會覺得你有一句係嫁雞隨雞，嫁狗隨狗噶嘛。 估唔到你咁後生講埋啲咁嘅嘢。 唔係，咁但係我會覺得你冇辦法，因為佢。陪咗我8年啦，真係8年都唔中意香港，而佢自己屋企人同埋所有朋友都喺美國，即係個 culture 文化真係好唔同。咁同埋佢嗰陣時都講咗一句係趁我而家後生仲有競爭能力，即係翻美國發展佢嘅事業可以試下。佢話如果佢唔得嘅時候翻香港，佢重新嚟過冇所謂，因為佢一定揾到一份好嘅工作，而我又可以 pick up 翻我自己嘅事業。咁佢話點解唔俾啲時間去試咧？咁所以都係呢一句令到我係跟佢過嚟，因為我真係有 apply 申請係，不如你喺美國，我喺香港。 long 啲我 係 long 啲 係 完全 OK， 係啦，但係佢真係唔 OK。咁同埋即係我都會覺得係 係對一對真係夫妻嚟講，一齊生活係真係比較好啲。 誰說時間片刻變陳舊，全為我分秒亦停留。因我身邊有你緊握我的手，愛誰說永不會長壽，陪着你一生到白頭，都能把心中星星 唔該曬，何生啊，咁啊，仲有嘅 Gandy 嘅訪問係咪仲有嘅？ 冇錯冇錯，揀嚟啊，益年嘅陪著你走啊。 係，咁你有冇即係實質目睹過啊 Gandy 嗰啲即係匠心製作嘅 場地？ 嚇， 梗有啦，梗有啦，哇，靚到不得了，真係不得了。我即係感動個位係咧，即係八年前佢同佢先生嗰個嘗試咁過到嚟，又實踐到。即係咧，我經常都話移民有冇用武之地嘅各本業。咁啊 ，Gandy 係實踐嘅同時咧，其實佢先生咧亦都係好俾咗好多幸福佢。例如係阿 Gandy 去佈置場地嘅時候咧，阿先生咧係會陪住佢嘅。 哎呀， 哎呀， 係啊，會車埋去。 你想唔想你開緊麥嘅時候，老婆睇住你啊？ 唔想啦，但我想講啊。我都認識一位好， 張生招職咗喎。 我都認識一位好，一位朋友，英雄有用武之地。 係係係 係。 我啱啱喺新年，你知道最巴閉一件咩事？ 係係係。 除咗有市民張先生接受訪問之後，香港市民劉先生啊，亦都接受三藩市電台嘅訪問。 係係。 講下香港過年怎麼樣？ 哎呀！ 訪問我嗰位咧。就是有英雄用武之地的何主持啦， 哇， 真系几难得啊！翻过去可以做翻老本行，仲霸到啲黄金时间，而家成为咗啊隻手可以嘅电台主持。 系听讲 兼调令， 听讲施先生都好似过咗去有啲嘢做喎。 施先生，哦系啊， 施斌啊， 仲有手下留情输出嗰啲人咧，全部捞得好好嘅。我当时阿勤嘅都捞得好好啊，系我哋两个仲喺度踎紧咁解嘅啫。 咁啊，继续嚟紧，继续有 Candy 啊嘛，系 仲有 一间，因为 Candy 咧，即系令到我哋觉得啊，而家即系除咗做电台之后，要谂下啲嘢 创业啊， 创业啊，我哋一间翻嚟再讲讲呢个问题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话：，本港自一月初进入流感季节，中心喺头四个星期已经录得199宗需要入住深切治疗部或死亡嘅成人流感个案，比上一个流感季节同期嘅127宗为多，当中122人死亡。超過七成嚴重或死亡個案冇接種流感疫苗，死亡個案中近九成涉及65歲或以上人士。另外累計已接獲9宗兒童流感相關嚴重併發個案，當中7個人未接種流感疫苗。徐樂堅話：計劃外遊嘅市民應該留意目的地嘅傳染病情況，盡早接種流感疫苗。身處人多擠迫嘅地方時，應該考慮佩戴口罩。政府公布预估数字，本港去年第四季本地生产总值按年实质上升 2.4%， 去年全年经济增长 2.5%， 其中私人消费开支受市民消费模式改变影响，按年下跌 0.6%， 政府消费开支上升 0.9%。 政府发言人展望美国贸易保护政策可能会干扰全球贸易流向，对本港货物出口有负面影响，但今年香港经济预期可录得进一步增长。本港去年12月零售业总销货值临时估计是328亿，按年跌 9.7%， 连跌10个月，跌幅比去年11月高 2.4 个百分点。去年全年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是3768亿，比2023年全年下跌 7.3%， 总销货数量临时估计就下跌 9%。 政府发言人说，零售业的短期表现将继续受旅客和市民消费模式转变影响，不过国家推出多项提振内地经济和惠港措施，加上特区政府积极推动旅游业发展和提振市面气氛，以及就业收入增加，都对零售业有利。前立法会议员詹培忠和个仔詹剑伦在公司集资计划中串谋商人隐瞒涉款超过2亿的秘密卖壳协议，串谋欺诈罪成，分别判监34个月和37个月，两个人亦都被禁止担任公司董事3年。区域法院法官判刑的时候，斥责被告的行为损害香港金融中心声誉，对本港金融体系的监察制度有负面影响。廉政公署说，已经向法院申请充公涉案的犯罪得益。发言人说，廉署会继续同各金融监管机构紧密合作，打击涉及上市公司的贪污和其他相关罪行，维护香港金融市场廉洁。天气方面，预测晚间大致多云，天气转冷，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2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2-3日，朝早持续清凉，云量逐渐增多，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气温再度下降，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14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在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 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啦。 喂，早晨啊，何生，咁啊，初 早晨啊， 几点啊？而家你嗰边五点 系五点三十五分，哎，报埋个气温俾你啊，因为我啱啱睇咗，系啦，而家温度系14度嘅，不过要留意啊，呢边咧呢两日嚟紧会有个风暴啊， 哦， 即系啲雨势会嚟啦，系啊，冇错，咁啊，所以呢边嘅居民要留意啊， 系，好啦， 今日都好似朝头早我哋呢边都有少少雨粉 啊，系啊，咁啊，而家就寒冷天气警告生效啦，咁啊，大家知道即系，唉，即系听到流感，大家有啲惊啦，听，尤其是今日一啲唔开心嘅新闻啦。咁所以大家真係要保重身體啊！咁如果係去啲人多嘅地方，都響應下政府嘅呼籲咧，戴翻個口罩啊！好啦，咁啊頭先咧，即係阿老可嘅呢位朋友阿 Glandy 咧，就提出咗一樣嘢叫創業啊！首先我想問一下兩位拍檔先，你都知啦，打工嘅嘢係咪啊？ 工字不出頭， 打工打工。好啦，首先問一下兩位，可曾啊有諗過創業呢個念頭嘅咧？即係或者搞一下小生意啊，開間鋪頭仔啊，有冇呢啲念頭嘅咧？一个最有头脑嗰个你啦， 哦，小弟 阿史文章先生， 小弟都曾经有喂，我唔知道算唔算创业啦，有同几位朋友叫搞咗个即系嗰啲 YouTube channel， 系啦，有搞过一下咁样咯，即系呢个算系半份创业咁样嘅，系啦，咁但系即系发现自己唔系好识经营一盘生意啊，所以我自己毅然走咗啦， 毅然走咗啦， 所以但系我太太反而系经常有嗰啲创业嘅。嘅一啲想法嘅，系啦，即系例如我翻到内地咧， 系 吓呢样嘢香港冇嘅，啊唔知可唔可以拎翻香港卖咧？例如我嗱，你问我咧，我同佢例如行商场咧，男人系唔会留意到呢啲嘢嘅， 系 例如系咩咧？我就系唔明嘅嗰啲女人嘢啦，即系嗰啲可能好少嗰啲饰物咧，或者嗰啲唔知女士会用嗰啲可能日常生活嗰啲小头巾啊或者剩咧。香港冇，香港冇呢种嘅，香港争个夹啊！即系其实我哋男人唔系好睇得出嘅话，香港冇，或者啊呢种嘅饰物啊，香港未见过啊，唔知可唔可以攞翻去卖咧？即系佢成日有呢个嘅谂法嘅，就连一啲零食啊，即先撇除一啲法例上嘅嘢先啦吓。佢话啊呢款零食香港冇嘅，啊唔知可唔可以引入香港去做个小生意咁样咧？佢成日有呢个嘅谂法。 咁你通常点回应咧，一哥？ 我话好啊，好啊，好啊，加油！佢嗱，佢真系有几年有谂过投个年宵摊档嘅，有谂过嘅，即系自己假设哦，睇啱咗一啲可能即系自己搵到个厂啦，或者唔知点样 睇淘宝搵到啲嘢， 搵到啲嘢啦。啊，不如投个年宵摊档嚟搞啊！咁我系表示唔抗拒同埋唔支持嘅。 嗱，你去搞得啦， 系啦， 叫卖就唔好揾我啦。 哦，系啦，嗱，即系而家又老又乱，你出咗去叫卖咧，咁都要有个人睇住屋企小朋友嘅，我就一定帮唔到手噶啦。再加上已经翻紧两份工，你唔好谂住我翻完两份工之后咧，夜晚再出嚟再同你即系喺呢个维园嗰度嗌十蚊两件，我就唔系好做得出嘅呢一刻。咁但我亦都唔抗拒你。覺得自己放完工有啲空閒時間出去做啲小生意， 最緊要講嗱錢就你自己計 埋 啦。你贏錢我唔會攞你嘅。 而家唔係阿一，你而家多咗身份係市民張生啊嘛。咁如果你真係啊投咗檔喺呢個維園又好摩士又好啊，你將市民張生即係嗰個畫面 係啊 c 出嚟放大佢 曬大佢， 好似即係啲朋友咧，即係同阿發哥影完相就話擺喺個車仔面檔門口一樣。 哎呀， 係啊，市民張先生就係我啦。所以一路 阿彪人都紅埋啊。 係啊，一路繼續擺佢喺後邊做生招 喺度叫賣。哎呀，唔係，所以太太係 keep 住有呢個嘅諗法嘅。咁去到今次翻內地，我哋直情係覺得，喂， 其實可能有啲生意係我哋香港人未必想象得到，但係原來喺唔同地方可以做得到嘅喎。咁、即簡單說一句啦，我覺得係即今次係大鄉里出醒嘅，我係我去到人哋嘅商場發現，哇！有啲咁嘅嘢玩㗎，哇！得喎佢哋咁樣，咁係咩咧？其中一個咧就係、是、第一樣嘢就係佢即太太去到內地第一個商場就已經話一定要帶阿仔去玩呢、這個，就喺商場坐啲噗噗車啊！ 係啊，我都見到啊！ 係啦、 啊。好贵㗎，唔知一趟廿几三十蚊係咪？ 嗱，佢哋嗰个玩法呢，即係内地玩法呢，就会员充值嘅，唔知成为会员呢，就唔知买充值500蚊呢，就送两次。 係 捆 绑式啊， 係啦。 捆绑式啊， 咁但係我哋即係作为游客就即係淨係玩一转啦。咁我记得我嗰程车呢就係30蚊。 系， 咁咧佢话如果你即三十蚊就一个大人， 三十蚊 就一个大人一个小朋友。 嗱，我谂我同阿依哥见到嗰啲都系一样啦，就系点样咧？其实系一个好大嘅商场，你幻想下喺譬如啊，又一嗰个城嗰度，喺平时人行紧嘅路咧，就有嗰啲叫做电动车，车仔就一路俾你沿途揸嘅。即係有啲小朋友可以揸，咁當然香港係嗱，我難做到，因為香港啲商場好窄， 係， 但係內地嗰啲商場好闊，或者佢耐唔耐外面會有個咩市，有個廣場咁樣，咁你咪揸住部車可以肥咯。 冇錯啦，因為我哋都係用住又一嗰個城嘅概念嚟諗啦，就會覺得哇，喺30蚊兜一個圈都幾唔抵玩咁、樣啦。但問題係佢哋個商場其實等於又三個城咁多咁大噶嘛。我記得我真係 time 住個時間，我30蚊。 你个仔 连埋，佢话如果加多个大人咧就45蚊啦咁样。我系足足兜咗10分钟啊！ 哇， 兜个商场兜咗10分钟。 而佢嗰部车又只系充电啊，即系嗰啲嚟噶嘛。 系啦，充电。咁当然即系佢有少少起伏啊，上下落下兜个圈。咁亦都我见有啲人啊，我估相对地即系有啲钱嗰啲人咧，咁佢就选择用嗰个作为代步工具啊。即系我由商场嘅东门，我唔想行去西门嗰边啦， 或者唔想抱住个仔。 系啦，咁佢就。揀呢程車就可以喺中間落車，咁我哋就兜足嘅話咧，就差唔多兜咗10分鐘嘅。 呢、這個真係有得做、啊。 咦？呢、這個生意嗱、當然即係香港嘅法例或者個商場設計容唔容許又另外一回事啦。但係覺得咦咁樣我哋計過30蚊一個人，嗰程車嘅起碼裝12個人，咁即係兜一轉360蚊啦。 哦，你係嗰啲即係裝12個人嗰啲啊？ 十二個人 咯。我見到嗰啲係自己嗰啲波波車啊。 哦、有兩款，佢有自己嘅波波車。 係啊， 佢有一款係好似火車咁樣可以裝十幾個人。 冇錯冇錯冇錯，火車我都見到，係啦。 哇！ 係啦，咁我哋話哇，咁佢兜一轉10分鐘就賺360蚊。 係。 好啦，唔好下下滿客啦，一個鐘兜到2-3轉都7嚿幾水噶咯喎。 咁你嗰部嘢值幾多錢啊？ 係啦， 喺套路啊，兩嚿水。 又係充電係咪先？咁然後你一日踩幾個鐘都1000-2000蚊噶咯喎。 低过揸的士， 低过揸的士。 阿志文张生，你咁样计法，似乎好似想收购啲一部分咁样。 唔系，想搵个副本啫。 想引入香港。 咁跟住之后，咁沿路兜嘅时候又发现，哇！即系有好多唔同嘅得意行业。 系， 其中有一个引人入，引咗我去埋去睇嘅咩咧？就喺、是、中间有个鱼池。 系。 咁我本身以为都系一啲即系好似嗰啲。我哋稱之為咩？廟會嗰啲撈金魚， 唔係， 因為咧冇理由撈金魚啊，因為佢係大大條錦鯉，條條錦鯉咧有個手臂咁粗喎， 係， 咁冇理由俾你撈嗰條錦鯉翻屋企啊，係咩咧？就係25蚊 喂錦鯉， 喂錦鯉， 有啲小奶樽 喺 度喺度啜，哇！ 我覺得哇，咁神奇嘅。咁但我就冇俾到錢啦。 我喺 邊好神奇咯！ 我就喺一個酒樓嘅門口見到嘅。咁我當時覺得奇怪啦，即係我同你嘅諗法一樣。第一，你冇由俾佢撈金魚咁樣撈錦鯉㗎，係咪先？好啦，咁我又見到好多小朋友圍喺度咧，就玩得好開心，又見到啲魚咧喺度即係龍騰虎躍咁樣樣。 係， 咁因為佢有嘢食啊嘛。咁原來就係大家就攞住一個我諗即係手細個手掌啊，半個手掌咁大嘅一個小奶樽，入邊就應該有啲魚糧喺度嘅，就引啲魚上嚟啜嗰個奶樽，咁佢就啜到啲魚糧啦，25蚊一位。 25蚊，系啊系啊，抵玩噶。其实你问我， 你觉得抵玩啊，同埋好赚添。 系啦系啦，觉得好好赚。系啦，我其实抵搵都系觉得抵赚嘅。如果有人帮衬嘅话，系啦。咁跟住我问 我测嗰阵时啦，我行过去嗰阵已经系即系过咗中午饭啦，都仲有6-7个小朋友围住喺度喂紧噶，咁都够几水啦。 咁啊系，啲鱼又养咗喺度噶啦，见到系啦。咁 咪除都要喂噶啦。 鱼我又见过，嗱鱼我觉得锦鲤都叫有个成本喺度啊。我行过另外一个商场，喺户外嘅露天商场， 佢係養白鴿喎。 啊， 咁啲白鴿咧，佢就係圈咗一笪地喺中間，就咧喺隔離咧有個攤檔咧，就係賣白鴿嘅飼料。咁然後就話咧，即係淨可以用佢啲飼料嚟喂嗰啲白鴿，但係啲白鴿佢又冇鎖嘅，所以間唔中你見到啲白鴿飛走咗啦，間唔中啲白鴿咧又飛翻翻嚟。咁然後咧，咁你又唔知啲白鴿係咪佢，但係就話，總之喺度咧就淨可以用佢啲飼料嚟喂白鴿嘅。咁我諗，哇，咁神奇，咁即係其實得唔得嘅咧？又冇錢圍到咧？ 唔係香港都有㗎。香港都有曾幾何時麗閣村咪就係發生一啲白鴿喺度等嘢食嘅情況咯。 嗰啲係烏鴉嚟㗎嘛？ 唔 係 白鴿。 係 係啦，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呢個又係一門生意啦。咁但係我覺得都有啲係真係令我有感嗱，喂動物我就冇去到幫襯，但係有啲我真係覺得係幾得意嘅。佢喺個商場中間係可以有呢啲機動遊樂設施， 係 其中有一個我都係吸引咗我去玩。如果我仔大啲，我會去玩。佢就係有一個好似我直播室咁大嘅一個地圖仔， 係 咁每個地圖仔咧就左右四個角落頭咧就會有一個城堡嘅塔，然後你就坐喺一邊，有真係會俾個駕駛座你，你坐上去有埋軌盤，你就可以控制個地圖上面嘅嗰啲坦克車。去攻打對方嘅城堡，即係其實你係打緊機，但嗰部機係真係喺你面前喺你打緊嘅。咁你就可以四個人組成一 team， 或者二對二，或者四個人互相唔同 team， 就喺度互相攻打城堡。其實都係$5一 round，其實等於打機鋪，不過機鋪就係無處不相場咁樣，係啦，四周圍都有機鋪。咁亦都有啲就係玩賽車，就係你遙控架車，大家。遙控車咧就唔係齋睇熒光幕，就真係有架遙控車喺你面前，你就玩個賽道咁樣咯。咁我覺得哇，都幾多唔同新奇玩意喺個商場入邊出現嘅喎。 啊，咁你諗住搞翻門生意咁樣樣啊？嚇， 嗱，呢個就係我哋嘅研究啦。因為咧，即係同太太討論起啦，佢話因為始終內地嘅租金相對地即係便宜些少啦。你咁大，你諗下直播室咁大笪地。可以俾你可以做一個嘅機鋪，齋玩一款機，即係如果你話咁嘅。面積直播室嘅面積喺香港嘅一個商場做嘅話咧，我諗嗰個月租應該有少少貴，應該就未必可以用呢個嘅成本嘅生意去負荷得到咯。咁所以我哋就真係打消咗念頭。但係我仲欣賞佢哋係咩咧？佢嘅創意係 keep 住有嘅，因為我記得我兩年前翻內地咧，我就係參觀咗嗰個7D 嘅動感影院啊嘛，我喺節目分享過。我今次翻去咧，佢已經有9D 動感影院。我老婆就話：哇，又多咗2D 咯。咁跟住之後咧，佢 數字嚟嘅啫係嘛？ 我唔知係咪數字。 技術點樣提升9D 嘅大佬？ 9D 係啦，9D 動感影院。跟住個阿 Jam 我19.9帶你飛越中國。 哦， 係啦，咁就唔知19.9咧可以。戴上個動感影院嘅裝置就可以帶你飛 VR 飛越個中國咯，咁我就睇咗啲 trailer， 哇真係喺個故宮嗰度飛喎，咁樣，咁係吸引咗我些少，但係都係嗰句，即係小朋友太細，費事帶佢玩呢啲。如果淨係得我同我太太，我應該19.9就入去試下個9D 影院啊。咁佢仲有啲係喺場內有啲。滾軸溜冰場又有啊，但係個滾軸溜冰場就係一個鋪位咁樣咯，就教小朋友喺個鋪位入邊滾軸溜冰啊，成。但你嗱，雖然我哋因為我哋用香港嘅鋪位嚟諗啊，你用內地個鋪位嚟諗，你就覺得哦，其實都有翻咁上下活動嘅空間啦、啊。同埋佢有嗰啲叫咩都市動物園啊，就係喺個鋪位入邊、有啲小動物啦、啊，未到長頸鹿咁誇張嘅， 啲咩鼠啊嚇咩龍啊嗰啲 有啲貓貓狗狗啊，其實等於我哋嘅貓 cafe， 不過佢就係擺嗰度俾你親親小動物， 冇錯， 係啦，咁就即係等啲即係兒童可以學習點樣同動物相處咁樣，我覺得哇，都幾多唔同嘅創意嘅生意喺內地見到咁樣咯， 就係咯，所以我搞翻門小生意，係咪啊？啊！阿何生， 生命教育， 啊、我哋两个就冇得谂啦，冇、本钱冇得搞。你身为侨领啊，你喺嗰边有冇谂住搞翻门小生意咁样样咧？ 冇错啦，我觉得咧，头先咧，阿一仔举个例子，同埋阿队长个反应咧，都几有香港人本色噶。即系经常咧去涉猎，即系世界唔同角落嘅时候咧，唔知点解咧，佢就唔系享受咗嗰个嘅一啲生意嘅安排，即系享受嗰个娱乐先，就系谂有冇得搞。我都系带住呢份 心情。我摸一报案先啦，我享受彩意嗰阵咧，我冇谂，我冇谂香港系冇得搞嘅。我冇谂，我真系好享受彩意嘅。OK， 唔系彩意嗰 part 都谂嗱，阿技师每个 系、咦？你咁讲又系嘅，有 tips 嗰几支嘢，嗰几条毛嘅羽毛，使几多钱啊？系咪啊？ 系啊，冇错啦。嗱，话说小弟啊，当年啊就实践咗阿一仔，净系讲冇做嗰样嘢。我就喺摩士嗰度投咗一个摊位。当年我真系做过年宵噶嘛？ 系咩？ 你知唔知做生系啊？系啊，做过年宵噶，仲要系嗰个另外一个 owner 你都识嘅。 哦， 即系对面街一个前辈嚟嘅，我哋两个一齐做。 哦， 系啦，咁我跟住咧， 系咪何？ 即系当时咧， 何其良好？系咪何其良好啊？ 姓诶唔系诶姓黄嘅，阿全仔， 全仔，全仔，诶系坐隔篱嘅， 系啦，全仔，系啦，冇错啦。咁佢有生意头脑啦，佢啲数口再精啲啦。咁我负责劳力嗰 part 嘅，咁我出头都啊体验下啦，顺便即系感受下咁大个仔未试过，即系整档年宵玩下咁样，咁啊普天同庆咁样啦。咁啊嗰年咧，我记得咧，我就系负责，我同佢一齐嘅，都有咧，即系同其实喺花市準備生意嗰啲嘅方法差唔多嘅，即係又未去到嗰啲大學生，即係直情係當一個 project， 跟住仲要係寫曬 paper 咁樣，唔係嗰啲，我哋都係行嗰個路徑就係咧翻國內，咁咧就即係深入苦穴，去啲廠啊，即係再僻啲嘅地方咧，就搜羅一啲咧好有節日氣氛嘅嘢，例如係啲咩咧布嘅揮春布喎、 哦， 即係可以 recycle 嘅，係啦嗰啲布嘅揮春。跟住咧又買攝石，即係隊長口中嗰啲啊，唉咁樣即係買完嗰啲，唉算啦嗰啲，係一個手掌仔咁大嘅，係啦嘅攝石揮春， 係 金 B B 嘅，咁總之係買咗一堆同埋公仔， 係 咁啊嗰陣時都係帶住嗰份心情，唉唔會揾到錢嘅，不過純粹開心下啦。咁我哋上去入咗貨之後咧，有啲咧就運落嚟，有啲我自己形容為拖落嚟，即係兩大包黑色垃圾袋，咚咚咚咚咚咚，係係啦，咁啊拎落嚟，咁咧開檔，咁啊嗰陣時真係冇唔識，真係唔知嗰門生意係點。好記得咧，唔知好似初年廿三廿四咧，就交個攤位俾我哋，咁咧擺好曬啲攤位啊，即係設置所有嘢啦。年廿九之前咧，都是生意淡薄的， 当然 啊，净系叫卖，系啊，净系叫卖，诶、哎，平啲俾你，平啲俾你，冇人应嘅。咁啊，每一日咧，净系开五个钟，咦，睇嚟笃笃下搞唔掂。但系 我想知，每个人嘅成本系 好似每人两万到啦。 哇， 有冇嗌交啊？ 系啊， 两皮嘢喎、 啊。大单嘢冇，哇，我冇嗌交，因为佢系前辈嚟噶嘛，我睇档添。 呢啲好易嗌交啊，我都系嗌交走咗啊嘛。 阿德哥真系吓不得了真 系。系啊。阿飛行無事就落嚟點啊？生意點啊？係啊，生意點啊？我問你睇到啦，咁樣你睇到啦，咁樣我咁我走咗去噶咯，佢唔理我，叫賣幾下，咁啊跟住走咗咯。但係原來咧，真係年宵咧最關鍵咧就係臨尾嗰兩日。 哦， 前邊咧真係你當開下檔，即係 set 下嘢，睇下會唔會漏水啊？究竟嗰啲市民個消費量係幾多咧？你係愛嚟咧去標個價錢嘅啫。 哦， 哇！年廿九同埋年三十嗰兩日啊，直情嗰兩晚啊，就幫我清咗間鋪。 哎呀， 買到冇嘢賣，呢個第一。第二係咩咧？我就係估計唔到，你冇經驗，你真係唔知道。即係年廿九同年三十咧，啲人行花店。真係唔知，真係唔知。我而家喺大電波分享咧，希望大家可以聽出有呢個經驗。就係咧，年廿九、年三十咧，嗰啲人心情好好啊。 係， 即係可能係出咗商量，可能係闊綽啲入年貨。咁總之咧，佢哋個購買慾係非常之強嘅。 哦， 真係同年廿九之前嗰啲日子咧，係兩個世界嚟嘅，同一個地方，同一間鋪。啲人個消費力好高啊！ 好慾緊啊！ 啲價錢咧， 應該飆高四倍啊！ 你明明做生意揾到錢嗰個嘅 快感、 興奮啊！快感係啦，嗰、那個快感就係喺當年咧，就係、是、俾我感受到，哇！大翻身嗰兩萬，反賺啊！每人可以啊，蓋翻起碼每人賺多。一寸嘅五位數啊！ 哇， 系啊，系啊，哇！啲人啊，幾疏爽啊！本來係100蚊六個嗰啲攝石嘅揮春啦，當日啊， 100蚊兩個啫，大班人要啊！ 哎呀， 阿德哥就係咁啱揾到第一桶金啊！ 就係咁樣， 公司教學都係靠佢啊！ 係啦，哇，真係好開心，嗰次真係好開心，呢啲生意咧。我相信大家真係，譬如喺花市咧做生意咧，先感受到。 喂，而家冇呢支歌仔唱啦，係咪啊？ 我相信都有嘅。 我唔知道啊，因為 出年試下 咯。因為今年咧，小弟係年嚇先，我年27去嘅。 係係。 咁啊，一般啦，嗱，即係我唔知因為咩原因啦，係因為年27啲人未去維園啦，定係大家已經北上啦，定係？即係氣候問題，大家又呢樣嗰樣啦，我就唔係覺得好即係 熱鬧。 我嘅意思嗱，熱鬧嘅， 即係旺丁唔旺財。 我估啦，我見到就唔係特別旺財嘅。即係譬如我都係見到啲學生嗌到氣咳，都唔係好多人去問津嘅。咁即係好多原因啦，即係世界唔同咗啦嚇。同埋嗰啲物品可能又唔係特別即係光鮮啊，或者好夠吸引力啊，又唔會有啲錦鯉喺度俾你喂啊，有呢啲嘢。咁所以可能有好多原因，但我真係唔知道原來嗱，我好耐冇試過年29去嘅，或者年30晚去，因為好多人咧。咁我唔知道究竟阿老可講嗰樣嘢係咪真啊？如果有今年有人開檔嘅，都不妨話聲俾我哋知，係咪年29就？因為我睇啲電視新聞又話好好嘅喎，年2912點前就掃曬啦啲貨，係、啊，都有呢啲㗎。 出年頭翻檔咯， 係啊，賣咩啊？ 係啊， 賣出後出年係馬年啊嘛，要揾啲同馬有關。 背囊咯， 背囊 係啊，小朋友背囊啊， 叫馬到功成背囊咯。 最緊要有市民張先生加持，咁啊成件事唔同曬。因為我咧就即係我冇呢啲頭腦嘅，即係譬如咧，因為可能我阿爸嗰代咧，成日都同我哋講咧，做生意咧穩穩陣陣，啊唔熟嗰行就唔好做， 係， 所以咧我哋當日啊，譬如去到美國咁先算啦，我阿爸都話嗱，如果你搞嘅第時，大家辛辛苦苦一家人搞緊洗衣鋪啦。阿小張都係咁樣就搞掂一頭家噶啦， 仲要名字都係 Laundry 喂，唔係啊，洗衣鋪真係唔講得笑。 老我真係覺得應 該真係我上一輩好多真係過到嚟咧，真係洗衣鋪。首先係養大咗一家幾口啦，啲小朋友啊，過讀大學啊，做咗 engineer 啊，跟住又做咗市長啊，都係喺洗衣鋪出嚟嘅。我想講第一， 做埋市長添啊。 第二啊，我上個禮拜啊先撞到啊，喺茶餐廳食嘢撞到兩 pair 都係開洗衣鋪嘅啲前輩，你知唔知啊？佢手上啊左手揮一揮啊，我哋一入去跟住同佢傾偈，點啊？啲生意點啊？我啱啱買咗隻玉戒指，跟住阿前輩講：哇，咦，好靚下喎，係咁捽喎，見啊，係啊，$6,000美金啫嘛， 真係咁樣啊？ 梗系啦， 仲有呢 有得搞噶， 洗衣服有得搞。 喂，嗱，老可直情系嗰啲加盟嗰啲局啊，即系同 franchise 系啊，亨亨完可以话系。嗱，过嚟三环市整间洗衣服。 阿四头婆啊，阿四头婆啊，依阿四头婆点解你好似两手揈揈冇嘢？嘿，细佬，你睇少咗，睇漏眼啊！跟住佢将佢件褛拉落少少，佢条颈戴住红色。红色玉嘅链啊！ 哎呀， 又捽咯，佢又喺度捽。哦，呢条链平啊！我话几钱啊？$2,000美金啫嘛。 哎呀，老海有冇谂过喺嗰度开翻间洗衣铺啊？ 喂，老实讲，点你个人认为仲有少少分零钟？点解洗衣铺啊呢一门啊喺我眼中觉得点解会有人帮衬嘅行业能够 嗱 吓 生意啊源于生活。一边咧，好多朋友咧都几难嘅， 系 真系噶。你唔好谂住啊，地方大系嘛，多地方晾衫系咪？又摆到洗衣机、干衣机，应该大把位啊。你错啦，就系因为大家生活嗰种唔同。通常啲洗衣铺嗰啲客仔咧，都系嗰啲譬如律师啊，即系嗰啲单身少少嗰啲咧，好多都系连衫都唔想洗嘅。 系 洗衣铺咪有生意咯， 全部衫干洗。 系啊，起有骨嘅咁啊， 帮我套埋啊，$5美金， 豪 俾你啊， 老生意源于生活， 老好似引紧我哋啊， 同埋能屈能伸，有好日子过， 系啊， 整间洗衣铺呢铺又唔使休啦， 引诱紧我哋过去啊！ 整间洗衣铺生活一定好啊！喂，老何，嗱，我等你啊，真系啊，我攞下次攞啲衫嚟你度洗啊 ，OK。喂，今日差唔多啦，多谢啊老婆。喺最尾啊，你一个屈你十，原来洗衣铺啊，先至能够养家啊， 仲有， 拜拜。